有时间陪你啰嗦，自己回家看看镜子再来约我，谁叫你曾经骗过我，早知道你有女朋友我也不用天天把泪流，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装作不懂，不要装作可怜的小狗，你是个坏苹果，好女生的损友，装作不害羞让我摇头，别这个坏苹果多期待男朋友，只能统统退货，你是个坏苹果，朋友们都笑我为何曾经那样的死忠，别这个坏苹果多期待男朋友，什么都别再说，

留下一路寂寞，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